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陶君衡，大军阀。 喂 ，hello， 又翻翻嚟呢个礼拜四嘅大军阀。咁就何俊仁咧就嚟紧噶啦，吓、啊、就约咗佢。咁 手安无措， 系啊、哎，有啲人话放飞机，但系其实冇，即系其实 其实系特登安排佢10:00嚟嘅。 系啦、啊，即系焗你哋听住我哋，即系呢个原版嘅大军阀先啦。即系其实唔系咁都希望大家听听我哋即系礼拜一嗰个卢汉花生啦。 嗯， 即系因为其实礼拜一嘅卢汉花生咧，其实我都几 aggressive 嘅，我哋讲嘅题目咧都几多，包罗万象嘅都。因为其实 多元化 系啦，多元化。咁如果近排嚟讲咧，即系其实呢度做嘅叫做我哋访问嘉宾嘅节目啊，就会比较多啦。其实就 排神队嚟 嘅。系啊，屌、欸！即系下 上礼拜我哋话搵大班， 大班啊，大佬，即系越推越后。咁但系呢排咧唔紧要。如果你话听翻我哋自己论述嘅话咧，即系呢个叫做我哋原汁原味嘅论述嘅话，可以听卢汉花生啦。即系我哋卢汉花生，我哋都亦都讲过呢、這个即系马航嘅事件啦。其实就咁，但系呢件事听日都仲会，我哋会仲会讲。 系 系啊， 咁啊，听日我哋请咗飞机师嚟， 系飞机师 打飞机师， 系啊， 谭文浩， 系啊，谭文浩。咁就呢个礼拜六咧，我哋就会再放出嚟嘅，就好似上个礼拜咁样， 特备大军阀， 系啦、啊，特备大军阀咁样。吓、哦，咁讲翻呢个即系相信大家都即系希望我哋讲讲呢个即系港事呢单嘢啦。吓，咁啊，即系黄维基港事呢单嘢啦。咁其实出咗事之后，即系尤其系即系呢个前日啊，黄维基佢开咗个即系叫做即系记者会之后，大家都即系都企喺嗰边，都话就系话。喂，屌！而家香港即系冇法治、哦，喂，你乱搬龙门、哦，即系你玩晒、哦，系、嗯、嘛？即系尤其系阿黄维基，即系佢自己本身即系投咗呢个中移动呢个牌之后，即系佢照版主碗，即系其实攞翻呢个即系流动电视嘅牌照，咁佢再做，喂，冇理由有问题啊，系嘛？即系喂，呢、這个即系行之有效噶嘛？即系学特区政府嘅讲法，喂，点解一落到我手又唔得咧？ 就系唔俾你咯。过多做咩啊？ 唔系咁呢个一定唔会离开政治因素啦。 啊、 即系其实我哋最初分析香港电视嘅时候，我哋都讲过一样嘢、嗯。其实黄维基喺阿爷眼中 系 比肥佬礼更不如。 嗯 嗯， 蛊惑个肥佬礼。 嗯， 因为点解咧？我哋从来唔知黄维基系乜嘢政治立场嘅人嚟噶嘛。 嗯， 系咪嗱？第一，你又唔系亲中嘅红人。 嗯， 你全国政协都唔系。你咁有錢喎，咁叻仔喎，咁醒目喎，你以為魔童喎？你都係咩個浙江省嘅政協仔仔啫嘛？ 嚇、 嗯， 政協仔仔咋？ 即係叫地區政協啦，係咪？好似 同埋，如果我係阿爺嘅話，你上一鑊，即係我打你一巴，其實警告你之後， 係、嗯、 喂大佬，你動員群眾，利用言論自由呢個 point 嚟打翻我轉頭，跟住一個屈你十。嗯走去買中移動，仲係只係用 1.4 億去買， 係啊。 跟住你其實同無線同亞視係冇分別啊，大佬。 唔係，其實我哋呢個要交代翻先，即係個制式之爭。咁而家點解會即係有咁樣嘅爭論走出嚟咧？即係其實咧，即係我諗相信大家都好難消化啦。就係、是、唉，有乜 B 乜 B 啊咁樣啦。即係以前中移動用開制式咧，就叫 CMMB 嘅。咁呢個制式咧，即係其實佢用嗰個制式，即係呢個 resolution 就好 Q 低嘅。 就好似我聽人講話，好似 VCD 咁上下嘅質素， 差過 VCD 啊， 仲差過 VCD 啊， 係喺手機裏面播放嘅啫，其實係即係300幾呢個 DPI 嘅啫，其實 即係 Nokia 都播到嗰只嚟噶咯， 係差唔多係咁樣嘅啫。 咁而家就轉咗咩制式？就係呢個咩 DTMB？ 咁 DTMB 咧就其實係用翻即係呢個 TVB 同埋 ATV 嘅一個叫做高清制式， 因為 8P 嘅。哦，而事實上咧。即係你竟然如果你 DTMB 呢即係你擺喺呢個叫做即係屋企或者叫固網去接收嘅時候呢 嗯 其實佢嗰個穩定程度呢係仲高過即係流動電視嘅穩定程度 㗎喎。所以囉黃維基呢個叻仔佢走呢一個法輪啦就話你用即係買呢一個嘅流動電視即係我哋睇用 iPad 啊或者係呢一個嘅Galaxy 啊甚至乎 iPhone 啊我哋走去睇。喂，大佬，跟住你又整咗个盒，又可以摆我嘅电视机度，咁同 Now 同 Cable TV 有冇分别啊？

刚才我哋喺度讨论嘅时候就话五六十岁嘅依然系捧住部即系电视机。 系 系啊。 喂，老实讲，你问我，喂，我好耐真系冇睇过电视。即系所以我对香港电视冇香港民众嘅感觉，即系我欧地啦，我都系即系离地啦咁样系嘛。 系。 我好似上一套追嘅剧，好似系即系差唔多系《倚天屠龙记》《上海滩》啊嗰啲。 哇！ 《倚天屠龙记》仲唔系梁朝伟嗰套啊？我仲系郑少秋嗰套啊！即系真系每个礼拜或者每日坐喺度睇嘅戏。即系你谂下，我哋几耐冇睇电视嘅人啊？大佬，我哋都系睇。即系 K 宝嘅新闻或者睇 Now 嘅足球或者系 K 宝嘅足球人嚟啫嘛，点会真系报咗？ 唔系我知啊，嗱，唔系但阿土话我听你嘅意思，好似你唔系咁即系唔系咁同情啊黄维基咁嘅嗱，即系因为其实我有另一个睇法嘅，因为其实我觉得 唔系，我觉得呢条古惑仔 唔系佢唔系呢个古惑仔就我咧即系都冇乜所谓，即系其实我反而觉得就系其实佢做一个即系做一个示范嘅，即系佢示范嘅作用系咩咧？就系、是、对于一啲即系所谓即系其实进入建制去改变建制嗰啲人，其实仲有一种示范作用嘅。即系其实本身佢自己本身即系你除咗话即系佢系政治上面佢冇剔晒嘅， 系啊， 佢完全冇剔晒嘅，佢又系政协嘅，佢亦都唔会话即系佢自己去即系亲身参与啲群众活动嘅，佢系即系佢俾下面一班工会搞嘅啫嘛，纯粹系 系 咯，系嘛？即系如果你相对于大班当年嚟讲啊，喂，其实佢应该系更加稳阵添嘅 ，suppose 系。 是啊 是嘛，即是大班佢都叫做是即是 即是有清楚的政治立场俾你。 是啦。咁但是黄维基冇㗎喎，即是其实嗱即是你只能 夠。我觉得呢啲人如果从当权者嘅角度呢啲人先係最危险嘅人。 是嘛。 我唔知道你开边犯啊大哥。嗱你估到陶君能会开边啦。 即是你觉得佢可能系木马屠城你嘅。 冇错。 ok。 呢啲人到时系攞到最准嘅、你睇返佢嘅 history 嗯。 如果我系阿爺嘅智囊我都话呢度又唔可信。我信大班多过信佢，大班我知道佢捉咩路啊嘛， 系， 你唔可以自己违反自己嘢好多嘛，但系黄维基系跳嚟跳去噶，大佬，系嘛？你有几可啊？唔系因为香港嘅电视机，你见几可见到黄维基之后，你出嚟抗议请愿噶哥，你用利用班员工，喂，所以嗰啲文汇报、大公报今次即系吹佢啲嘢啱，我觉得， 吓， 系嘛？即系我唔系话唔应该俾个牌佢，我唔系话唔应该有多元嘅选择喺香港市民里边 睇 嗰啲电视剧， 系， 而系呢个阿哥。在政治上是不可靠的人。不可靠的人在现在这样的政治世代里面哪一个会信你大哥 是。 是吗还有老实说你想不想紧张我们大把要看了是吗如果我们讲资讯现在我们根本爆炸晒啦如果你真的要看剧。 即系咁讲，资讯爆炸晒系一样嘢，但系问题咧就越嚟越多人睇嗰啲韩剧啊、日剧嘅时日剧啊、美剧嘅时候，喂有啲人觉得喂香港嗰啲制作无线，喂即系播埋嗰啲咩全部都三幅皮， 就兜嘢嚟嘅， 系啦亚视就直头播就直头唔 Q 睇添啦，咁所以想有翻一种可以睇到嘅港剧啊，所以即系黄维基剔咩嘥都好，喂我哋都照支持佢，其实系因为香港观众饿咗好耐， 所以佢摸到你呢个心理咯，你摸到你哋班香港人，就係部喺个电视机面前睇呢啲咁样嘅肥皂劇嘅人㗎嘛。 係 啊。阿哥係咪咁咪所以你哋班友仔就当一个运动当政治运动咁去同佢一路撑言论自由。屌人哋都冇话同你搞政治啊 佢唔系讲言论自由。 佢话我多元选择係咪我知。 係。 咁你咪陪佢趁喺度陪佢癫囉。係。係咪喂，跟住佢搞嗰个运动，冚家祥，我数翻转头啦， 系啊， 人哋帮你喺度顶，系嘛，提升嘅层次啦，帮佢，哎，对唔住，呢个系我哋员工嘅运动，抵捻水，喺我陶湾我叫做抵捻水王， 即系佢纯粹系当呢个 leverage 嘅啫 ，leverage 嚟啫嘛，你班傻佬俾人利用完，你自己都唔捻知。呢、這个根本从来无论喺我哋嘅角度同阿爷嘅角度，呢、這个都系古惑仔，根本就唔捻得抵帮，有咩事都撑佢啊？是吗 是。 喂在我的角度更加不会啦屌我都不能看电视我都不会看那些肥皂剧屌你们多一套和少一套有什么分别啫要看在网上大把大家有得选择美国大把是不是日本大把韩剧大把 是。 为什么一定要 看他其实你觉得他应该是即是全面进军这个即是新媒体还更加即是实际。 没错。如果你老老实实进军新媒体的话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现在你走这个你以前的香港仔 typical 香港仔的做法就是走法律啦转空子跟着美其名话自己有香港獅子山下精神。 如果其实你那比个亿四摆落嚟因为我哋搞呢、這个即係电视喂更加好搞啦大佬啊。 唔係囉。 屌即係。 屌你真係。 喂大班嗰啲屌即係我哋上去做节目啊都有视像㗎。

分到啊！ 口先分到， 点分到？ 点解咧？如果佢话佢一 认得快啲发声噶嘛， 唔系佢一闹我 汉奸大国贼， 大国贼，你知边海边犯啦？一埋你出埋出埋民主，又知边犯啦？ 系， 但通常佢唔用呢啲字眼咧，就未知住嘅。 系 埋嚟咪咪妈妈都唔知佢边犯嘅。啊，咁一但一有啲词句一用到咧，就知道边。 喂，咁你有冇觉得其实你 但系好奇怪喎？你嗰两堆人咧撞到面就冇乜事噶。 嗯， 闹我嗰啲人， 但你有冇 见到冇事？ 咁你系佢哋公敌嚟噶嘛？等于 唔系，但你有冇觉得自己夹咗喺公中间先？ 嗱，我落讲， 嗱，你走入中联办嗰下个动作，其实或者冇参加五区公投啦，头先你讲噶啦，即系你提醒我啦，其实你咪夹咗喺中间咯，会唔会有咁嘅感觉？两面不是人。 但系问题咁样，如果你觉得嗰样嘢系需要去做嘅， 嗯， 而嗰样嘢系有一定嘅价值喺度嘅。咁你有陣時啲係有少少勇氣都要頂，係嘛？ 嗯。 咁當然咧就係依家發覺即係有好多人咧係唔容易係去過咗時間都好咧，係去了解。不過 我覺得始終即係時間都會 頂唔頂得順先。 我頂 嗱上一次 咁耐啦， 嗱上次民主黨就即係立法會選舉都瓜埋啦。 其實唔係嗱，你點下啲票咧？ 係 又唔係係咪真係瓜都唔緊要咧？唔係你數啲票係少咗啲票，但係問題咧，你記住成個政治 你累埋我都瓜埋，因為點解我冇追擊你大佬？唉，喂，我而家同你算賬今日嘅。 喂，你記住啊，成個政治嘅生態咧，以前你係民主黨係一個大黨， 嗯、 你一跟住有工黨、有公民黨、有埋社民連呢、嗯、個咁嘅咁嘅局勢嘅分佈咧。系都系自然嘅，不過你問我，當然有啲票少咗，我承認。 係 咪叫做大敗？你大家亦都點下啲票睇睇。 新西由兩席到零喎、 啊，咁你睇下我哋兩個加埋都係有成五萬幾六萬票。 唔係，我話你揾錯對象去選啫，有乜理由陳樹英啊？ 咁都可能係啦。不過咁樣，我都覺得咧，就係、是、一個政黨，我哋到發展到今日都面臨好多問題，我哋係需要去檢討，去到重生嘅，係、啊、即係呢個我哋做緊啦。歐樂軒都好努力做緊呢啲嘢啦。即系欧乐轩系其中我哋一个即系新生代啦，系嘛？即系我哋系好多嘢系不足噶啦。即系我哋依家呢一代，好似我哋咁样咧，就应该好多嘢要转自己嘅角色，系嘛？即系譬如我哋就算退出议会都好，其实仲有好多嘢可以做嘅。唔等佢退出议会就是、退出政治。 你而家已经谂住退出议会噶？ 唔系，咁我哋下一届咁啊，好大可能就系俾年青一代啦。佢哋讲咗好耐话咩噶啦，系嘛？其实我哋越嚟越多系新嗰代系入议会，但系我哋咧。就係未唔喺議會裏面就退出政治，一定唔會。我用 Tony Benn 句説話啦 ，Tony Benn 你知道英國嗰個工黨嘅黨魁啦，Tony Benn B N N 嚇，一個其中一個好出名嘅理論家，佢話我離開國會，因為我要做更大嘅政治。 哦 ，OK，OK， 係 leave the parliament to enter into politics。 咁要選人大先得喎，我諗。 咁啊唔使，我覺得其實係反為係好多政論啊、文化工作係要做多啲啦，傾多啲偈啦，上嚟剝下花生得啩？第日 答得我想問，我翻返頭問頭先嗰個問題就係，即係其實而家民主黨係已經決心係佔中嘅， 呢個好清楚。其實我哋係你諗下，舊年三月我哋係第一個黨係真係企出嚟幾清楚。有啲人鬧我哋，你唔食，因為呢個另外一個問題，你睇個記錄，我哋係最清楚，第一堆人到現在。都係最清楚，我哋搞營，我哋係裏面做緊好多好多支援嘅工作，咁咧就係、是、大家係清楚嘅呢。 咁民主黨嘅底線係咩咧？ 我正話其實講咗， 係 如果係唔符合國際標準嘅一個提名，我哋一定係唔會接受嘅。 咁國際標準係咩？ 國際標準佢一係揾專家，大家一齊嚟睇。我其實最緊一樣嘢冇嗱，如果你用到個提名嗱，當然如果你有公民提名。如果係有政黨提名，一定掂㗎啦，因為 一定符合國際標準啦， 一定符合㗎啦，因為佢控制唔到。 如果呢樣嘢都冇， 好啦，最後如果呢樣嘢淨係去到一個提名委員會咧，就真係要相當鬆先有得諗。但係呢個咧鬆到咩嘢咧？到時唔係我決定， 嗯， 到時真係要拎。如果專家話過到國際標準，我仲要經電子公投， 嗯， 如果個專家話唔符合國際標準。我都唔會拎佢公投。 係啦，人哥有個問題就係、是，其實你而家就係、是嗯、即係你有自己即係心目中嘅國際標準啦。咁但係當然啦，你而家即係照你頭先咁講，就係話即係公民提名係咪即係必要嘅？你都仲未有個共識。咁但係 even 你有個即係叫國際標準都好啊。係，即係呢樣嘢你都係其實個即係個叫做談判對象，你都係同即係建制啊，即係同中共啊，即係其實佢哋即係談判噶嘛。咁但係其實我哋見到即係近日啊。即係近呢兩三個禮拜啦，即係其實王維基事件又好啦，即係同埋即係呢個中西區啊，即係其實呢、這個即係

就是要因為上次又好不幸有些人去公投，我覺得如果下一次能夠組合到是一更有代表性的團去到， 即加埋馮檢基， 咁呢個咧各個泛民嘅政黨啦，我覺得如果有得談嘅話，嚇、咁我覺得唔緊要，你入到去裏邊就清清楚楚，然後亦都係將嗰啲嘢清楚出嚟交代。 咁但係咁呢個好難喺中聯辦講嘢，我哋能夠清清楚楚嘅噃。 點解唔能夠清楚啫？你出嚟嗰啲嘢每句作曬交代咯，係咪啊？呢、這個呢、這個即係唔會話做唔得到嘅。 明白。 咁呢、這個呢、這個第一樣嘢啦，咁第二樣嘢就係、是。即係亦都係入，即係大家要知道，即係有一定嘅信任，同埋有一定嘅知道個底線喺邊度係好清楚。 好，第二個人物，我想問一下仁哥嘅興姐領導嘅民主黨，你覺得 O 唔 OK？ 嗱、啊，佢就喺我哋激進派裏面咧，就真係笑話嚟嘅，係咪？ 我唔知點解、 啊、你真係 你知嘅、哎，喂，你知嘅、哎，大家咁熟，唔好咁啦，你知嘅、哎。 我唔知，我唔知，我、啊、你知道我就唔聽好多八卦嘢嘅，係咪？咁咧就每個人咧，阿土有佢優點，有佢缺點。 嗯，佢優點係咩咧？ 唔係佢個優點咧，性格真係正直、無私。佢、真係為我講佢有咩求啫？依家係咪佢一個人都係為咗做嗰件事。 嗯， 咁佢嘅目標都好清楚。嗱，佢嘅人咧，亦都係咧，你可以話佢唔識得去好圓滑去講嘢。 嗯， 有陣時。咁所以呢樣嘢就正正係因為咁樣，你知唔知啊？咁就會有啲嘢會俾人捉住佢，喂，點解你會咁樣？咁佢當然有啲人會滑啲嘅咧，就可能會避咗。佢係起靈覺嘅人嚟嘅，係一個 天生一副眼骨頭， 係啦，即係佢係起靈覺， 你知唔知？即係靈覺，四隻靈覺咁多， 唔好亂噏嘢，我唔知點解嚇。 喂，你知呢個笑話啊？原來你咩話？唔知啊都， 即係總之咧。就係、是、即係佢唔係佢有陣時唔係一個會或者佢係蓄意唔想去到圓滑，佢寧願清清楚楚。咁譬如好簡單，今次上呢、這個去內地都係啦，佢話咗佢唔翻去。 嗯， 你唔俾我回鄉證，我就唔翻嚟。咁我哋話喂，如果有重要嘅事情要翻去辦，佢又唔得。呢件事我講咗太清楚啦，我唔會轉。 所以有方亦都應該有緣嘅，應該 係咁。但係呢個世界，我都覺得即係有啲人其實我覺得最高手咧，就係即係。即係你圓同埋方之間你要知道咩嘢，咩時間先要方，係咪啊？甚至最高手咧，應該係外邊圓多啲，裏邊可以方啲都冇緊要。 外圓外方， 係 嘛？ 啊，嗰陣我最中意就話夏奇隆呢度好嘢啦。夏奇隆神父就係、是、個人係好温和、好慈祥，乜嘢都冇所謂。但你發覺嗰啲原則硬到不得了， 即係入邊係四方嘅。哦、OK， 夏奇隆神父。 但民主黨有冇後悔？即係揾咗阿興姐選佢做主席？ 唔係，佢係。 佢唔好好多人先參加喎， 好即係到現在嚟講，大家覺得佢做得相當唔錯，喺、一個咁艱難嘅時候，你都知道啦，民主黨 包括佢罰你嗰10,000元啊， 嚇、啊，唔係佢罰嘅喎， 唔好講呢啲住， 唔係佢罰，唉、哎，對唔住，我哋個紀委會好勁嘅，獨立嘅，罰我哋嗰三個都好，即係唔係一個好資深嘅黨員嚟嘅，係啊，咁啲中委會又冇得管嘅，佢決定咗做，咁我就誒、哎、對唔住，咁我啲係要接受啦，係咪？ 明白，系，即系你始终觉得佢系 O K 嘅，你唔觉得佢系即系成日开口及着你嘅人？即系例如上一次万必追击佢，佢使乜咁样？哦、我系 民 主党， 我系刘兴。 哇，大佬，我听完之后，本来我都觉得万必唔系几好，但我听完阿兴姐讲呢句说话，唉，我都系帮万必，大佬屌！ 即系去到边度，你咁样掟嘢，其实你喺公众嘅形象始终都系唔好嘅。但系个问题就系刘兴，我系民主党，我系刘伟兴。哇，大佬呢句一出就个个都唔系嘛？你咁霸道呢个人啊？ 即系你笠住个毛巾咁，即系成个农夫咁，我就觉得好同情你 啊 嘛。 系啊，系啊。 唔系咁嚟讲，咁呢啲嘢唔系话咁大是大非嘅嘢嚟嘅，一个人嘅性格系嘛。咁有啲嘢可能你睇到佢唔係好鍾意佢咁嘅表述啊，咁呢個唔緊要啦，我 咁但係啲 可以反映俾佢聽。不過呢啲即係對我哋嚟講，即係更加重要嘅嘢係我哋所要求嘅，係咪、就係、是、你係要清晰，係要有原則。 好，講、完兩個民主黨嘅主席，即係兩個都好有關係嘅人。講下黃毓民 啊，呢、這個我加把嘴啦。 啊 你好似多嘢讲过我喎， 我讲 听埋你近咗好多嘢，我未听 你 讲， 唔系佢讲文化山啫。 你有冇听过佢最近一段讲你嘅说话？ 我冇啊， 冇啊。我哋不如播一播黄毓民闹你何俊仁嘅说话。其实佢闹咗你好多次啊，不过今次系最重要嘅。 我咧就系话情报机等咗喺度嘅 ，OK？ 咁好啦，你施政报告或者财政预算案就喺个公众席嗰度已经一排人。喂，你长镜头，

我已经咁样做咗， 即系你冇咗次， 系有少少啦，真系。 唔系 选民吓， 只要我听你嗰个财政预算案把叉咩？咁我不如睇女算，即系嗰种啊。 啊，咁我唔会咁讲， 又闷， 我唔敢讲， 又冇新意。 唔系啊，仁哥，你话即系 糊里糊涂， 你话你好攰，唔系你话你好攰，好大压力，所以先睇相啦。你但系你平时即系嗱，即系你嗱五区公投嗰阵时，你系咪成日睇咧？又即系好大压力咧，应该系嘛？ 唔系啊，要依咁讲，何伟图最大压力 系嘛？ 唔单止要睇， 喂，系咪真系好大压力咧？即系 民主党都搬几大压力噶咁样， 咁系， 咁你唔系你即系你喺 喂，你要睇下积聚咗几多年嘅压力啊，大佬，有冇积聚到现在啊，大佬？你要计埋以前到现在 ，OK， 算好嘢，你话顶到现在系嘛？ 唔系有啲网友啊， 我哋上个礼拜同啊。阿刘世良做访问，佢就攞你同大班咧嚟做一个比喻，因为我哋就系讲紧你嗰啲即系相嘅问题，我哋真系笑碌地啦。咁佢 老人遇上 Facebook， 佢话点解咧？郑经汉同佢食饭嘅时候咧，九成嘅时间咧睇住个 Facebook 嘅咁样。佢话何俊仁咧 exactly 咧系咁嘅 case 嘅。 唉，真系阴功， 唉，真系阴功。 啲朋友话喂，俾啲正啲我睇下咁样，我唔使。咁 唔係我哋好多网友咪叫阿 B 啊索罗 B 咪买咗好多 AV 俾你睇啦， 最像嘅 啫。阿仁哥你知唔知边位吉川卓 咩话 吉川卓 唔知啊。 吉川卓就係一个 AV 男优嚟嘅，真係。 係咪 个样据闻话好似你 㗎。 係 咩？ 係啊。 咁有影有咁有影嘅 AV 咩？ 係啊，一人交流下呢我哋。 你唔知啊？ 我唔知啊！ 我两三年前已经有个僆仔，即系你知社民啲僆仔个个都系睇嗰啲 A V 噶嘛。咁佢就话俾我听，哇，有一个 A V 男优，你知咩叫 A V 男优噶啦？即系 做嗰啲戏噶啦，系嘛？ 系男星，系好似何俊仁嘅样去。 系咩？ 跟住佢影咗张相俾我睇。 有明星相咩？真系。 唔系真系好似你，我佢跟住俾我睇完之后咧，我觉得 O K 嘅佢。吓， 系嘛？ 嗯 ，O K 做咩先？ 唔系 O K 系 performance O K 系嘛？ O K 似你样， 唔系咁一般男性咁睇啲相减压，我觉得最正常不过啦。即系 听，不过佢嗰阵太 Q， 即系你冇位男朋友， 我冇话佢冇太 Q。讲 即系梗系鱼到鼻，大家。第二咧， 我睇佢罚咩？你钱 咧就系一般个感觉梗系好曳啦，唔使讲啦。咁即係大問題呢，我又唔會覺得話需要匿埋冇面目見人，我又唔覺得。 我尊敬你呢啲一定要俾 credit 你。 係咪我 一定要俾 credit 你。 唉，咁又唔係都係 要嘅。 都係衰咗㗎啦哥。 唔係你衰唔係衰喺嗰件事上面本身係衰喺個地點㗎嘛個時間㗎嘛係咪 唔係平時睇得少係咪 咁呢個梗唔使講啦。 我知你係請天人家即係。你冇理由睇呢啲嘢嘅人， 咁又唔係咁睇呢啲人唔係需要好唔正經先睇㗎係咪 唔係但我哋僆仔已經睇嘅時候就即係你正經嘅場合就即係 壓力。嗱喇呢啲咪相呢你好多睇到咁靚嘅女仔可能睇多兩眼你都會睇多兩眼啦。 我會 睇多幾多報紙啊雜誌都係其實都係嗰啲乜嘢嚟㗎嘛咁上下嘢。 嗯。 唉不過總之都係。唔係呢但係有一樣嘢咁就 係 最大鑊呢係正話黃毓民都有講係嗰個鏡頭嘅 effect， 係 呢個係好勁嘅呢樣嘢， 係 就因為佢嗰個鏡， 喂你真係冇咁嘅 awareness 咩？ 我都話糊裏 糊塗啦嘛，係嘛？ 糊裏糊塗啊！一句説話講曬，冇乜意識做嗰樣嘢。 唔係，你搞佔中，你要嗰個意志力要好堅強先得 嘅。我哋係個意志力去曬搞嗰啲認真重要嘅嘢。呢啲我覺得，唉，嗰啲咪真 係。咁你會唔會佔中嗰陣時又攞呢啲相出嚟 㗎？我分得好清楚。啊！我就系咁样啊！你问下佢，我好你问 唔系你系犀利嘅，你左手好似就系睇住嗰度，跟住写诗，跟住 Milton Friedman， 唔系我系入到去，早入去睇完 Milton Friedman， 跟住就一路听佢读，就写一首李后主嘅啊嘅诗，子夜歌系嘛，咁啊写咗四句都冇心情写落。 有人话你夫子自道啊，系咪咧？即系写一首歌，唔系即系写首诗。 咁就唔系，不过呢首词系一首几作，即系几悲哀嘅词嚟嘅。 即系你觉得而家香港好悲哀系嘛？ 定 还是民主党好悲哀咧？ 其实都唔系啊，即系我觉得香港人啦，或者其实中国人都几悲哀中国人系悲哀嘅。 阿仁哥，你老婆呢单嘢点啊？ 梗系翻到去咩？ 唔系，但系其实真系有啲网友都咁讲。 你唔知啊？即系正如黄晓明嗰阵时候话我去夜总会一样。其实最大压力嗰个唔系何俊仁或者陶君衡啊，其实最大压力嗰个你老婆啊嘛，大佬，你点同佢交代啊，大哥？ 即系老婆咧。